失去自由，却再也没有勇气放纵。爱你越久，我越被动，进入你的爱去无踪。是你让我的心慢慢退缩，退到你看不见的角落。

西安，准飞来世纪图呀。

To the Metropolitan. Yeah.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？

安，无字等刻，有主兴旺，新年新希望，十全十美，百战百胜，千载难逢，万事如意，无限欢喜，我们一起迎接新世纪。纷乱乾坤覆满门，天真岁月人赠送，财源广进大三江，生意兴隆通四海，说一声恭喜呀恭喜呀发财，就请你红包啊红包啊拿来，祝你这新的一年人间人爱，每一天都充满光彩，说一声恭喜呀恭喜呀发财，就请你红包啊红包啊拿来，祝你这新的一年排山倒海，把那红 各位好，我是李恩。过去一年，我在 FM 九九九的电波当中带您住得好，吃得香。新春来了，主播李恩依然带大家领略家居温暖，吃遍天下美食。祝各位在新的一年，新年快乐，大吉大利，天天精神百倍，月月喜气洋洋，鸡年开门大吉。 广场的时钟，你还在我的怀里躲风，不习惯言不由衷，沉默如何能让你懂得，此刻与你相拥也算有始有终，祝福